突然间，老天爷给感情送来补天，说再见，我的脸不自恋，不怪该失恋。每个人的幸福由不得谁做主，用剪刀石头布，感情是未知数，谁能计算清楚？若爱我就不会输。在身边，把信念紧握紧，有一年爱会兑现。每个人的幸福由不得谁做主，有剪刀石头布，感情是未知数，谁能计算清楚？有爱我就不会输。谁能计算清楚，不爱我就不会输。